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七夕刮起萤火虫热潮，是放生还是杀生？一到夏季，各地会刮起萤火虫热潮，主题展放飞活动纷至沓来。临近七夕，网络萤火虫贩卖更是红火，在一些市民感到新奇和怀旧的同时，质疑声也随之而来。环保人士认为，萤火虫相关活动涉嫌非法捕捉野生动物，破坏生态平衡，造成外来物种入侵。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城市的活动被叫停，然而有更多萤火虫相关活动还在继续。萤火虫进城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对于动物保护的认识，我们还有哪些盲区？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夏天的夜晚，萤火虫一闪一闪的美景很是迷人，也是非常浪漫的事情，也会勾起很多人童年的一种回忆。近年来呢，各地大规模放飞萤火虫的活动呢也是络绎不绝，比如说像公司开张大型的活动，还有新人结婚等等，都会把放飞萤火虫呢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的环节，有的甚至是专门举办萤火虫的放飞活动，以此呢卖票盈利。那马上就要到七夕了，现在网络上萤火虫的销售也是非常的红火。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一些城市，比如说像广州、上海、长沙等等这些地方呢，也都举办了萤火虫的主题展览，还有放飞等等相关的活动。然而种种这些做法呢，却遭到了环保人士的质疑，认为呢萤火虫活动呢已经成为一场生态灾难。那么让萤火虫进城到底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哪些连锁的反应？对于动物保护的认识，我们还存在哪些盲区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嘉宾来为您解读。首先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评论员黄文博士。黄老师您好。 传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包华律师。包律师欢迎你。 传艺你好，大家好。 咱们先来对萤火虫有一个生物学上的认识哈，我们先来听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张静硕的介绍。张老师您好，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萤火虫它的一个种群特征，对生态环境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 实际上这个萤火虫这种动物呢，也可以说是一类比较常见的，就是鞘齿目的昆虫，这一类甲虫，它一般呢我们叫做萤科。这个类群呢是因为它尾部能发出这种荧光，所以就叫萤火虫。全世界来讲呢，目前已知的话大概有2-3千种，咱们国家呢大概呢也有200种左右吧。因为萤火虫这种动物啊，它末端的这种发光器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可以发出这种荧光。它的这个发光啊，它有专门的一类叫发光细胞。这些细胞呢跟有一些就是酶类物质啊，也是一类蛋白质，比如荧光素或者荧光素酶，在这个荧光素酶的这个催化下，这个荧光素就这类特殊的蛋白，它就会和氧气发生一定反应，这样的话呢释放出光子，所以大家就能够看到这种发光的一种特征。所以它对于生物学研究动物的发光原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生物。 但是呢，这个萤火虫呢，它的对环境的要求啊，就是生态环境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因为特别是它这个发荧光啊，是跟它的这个求偶，跟这个生活习性是有关系的。在原来我们看，在城市里有时候萤火虫比较多，但现在为什么少了？主要有一些光污染导致的。另外呢，还有一类这种水栖的，不是陆地上的，还有一些在水里依赖水里生活一类萤火虫呢，它对那个水的环境也要求非常高，就水也不能污染。所以呢，萤火虫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我们叫做环境指示生物，它的存在可以证明或者说间接的来告诉我们人啊，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如果这个草丛里啊，或者是水域周围啊，没有萤火虫的话，那可能这个地方就不太适合萤火虫生活，这个地方的环境呢，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刚刚呢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张静硕博士给我们大体上介绍了一下萤火虫的它的一个种群的特征，还有对生态环境的这种要求。我们看现在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哈，明天就是现在我查了一下，淘宝上也在卖萤火虫，不少人也去评论，也去发照片，为了能够买到萤火虫，制造一种浪漫的气氛。不过呢，我看到了一份调查数据哈，这份调查数据确实也非常让很多环保人士表示担忧。这份数据呢，来源于江苏清环志愿者服务中心，他们调查发现呢，目前网络售卖萤火虫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有千万，比去年同期的100多万只增加了10多倍。那这会造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可能会是造成这个萤火虫种群的一个下降，包括对生态环境都会带来一个连锁的一个破坏的反应哈。另外呢，我们也能看到今年各地萤火虫展已经从单一的几家公司的放飞，现在已经延伸到了一些景区，甚至是一些城市的公园里，还会特别拿这个萤火虫公园哈作为这样的一个吸引眼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也有环保人士说，如此井喷式的发展对捕捉这个萤火虫将会带来极大的这种伤害。所以首先想请问两位怎么看哈，萤火虫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一种消费市场。黄老师。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就是这个萤火虫会被现在广泛的消费、大规模的捕捉，实际上跟这些人们对于城市生活当中，就城市生活的人对于这种美好的自然界的这个向往是直接相关的。就像刚才那个张老师说的那样哈，就萤火虫它对它的这个生活环境的要求是相当高的。现在在城市当中，萤火虫的数量大量的减少，甚至是消失，就是因为城市不给它提供生存的条件，光污染也好，水污染也好，包括这个土壤化肥这方面的这个包括农药等等的这些污染，都直接造成了这个萤火虫生存环境的那种恶化。他就开始越来越远离城市，城市当中有很多的孩子根本就从小到大他根本不知道萤火虫是什么。而萤火虫在我们看起来又确实是一种非常浪漫的这样的一种小昆虫。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们为了让孩子们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然后制造这样浪漫气氛，就人为的去制造了萤火虫景观，或者是萤火虫的放飞或者放生的这种活动。那但是这件事情呢，在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和浪漫感的这个同时，实际上对于萤火虫来讲是灭顶之灾。因为它首先它进入了一个它不适合生存的一个环境。本身其实我们说昆虫它的寿命是很短的啊，萤火虫的话5天到2个星期，最长了活半个月，它早晚是会死的。但是用这种方式集中的大量展示或者捕捉的这个方式，只会让它死得更快。而我们也知道萤火虫它发光的这个时候，如果是雄性的萤火虫，它这个时候是求偶期，对吧？求偶期它是为了繁衍下一代的。而在这个时期把它杀死的话，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它杀死的话，直接又影响到了萤火虫下一代的这种生存的可能。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是在我看起来是很难接受的，就我对这个事儿表示高度的这种担忧。 我们也可以看看一些网友的留言哈。新浪网友28号幸福站他说，环境被破坏到不得不通过展来告诉民众这才是萤火虫。还有新浪网友玉汤圆他说真的，看有的展览哈，展览这个萤火虫，展览一次死掉一堆萤火虫， 这种现象也不好跟孩子进行解释啊，这是网友的一些观点哈。我不知道包律师您怎么看萤火虫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消费市场，现在已经被很多年轻人哈很流行，就是买卖这种萤火虫。 对，从法律上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自然环境中我们可以获取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无主物，我们法律上无主物，这个萤火虫它不是属于任何人的。那么我作为一个这个人，我就可以把它归集起来，归集起来就被我所掌控。这个跟我们上山去摘果子，对吧？下海去捉鱼是一个道理，啊，上山是一个道理。那么在这种归集之后，我进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市场化交易，就进入了商品化时代。啊，这个就是大体上的这个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我们一般管它认为是买卖关系。 嗯。 但是呢，我们这其中似乎有两个环节我们并没有关注到。第一个就是我们人对自然环境的一个敬畏之心。第二一个就是我们跟这些所谓的物之间其实本身是一样的，啊，本身是一样，我们把它叫物，我们叫人，好像人跟物是不一样的，但其实人也是生物的一种。如果从生物学分类角度上讲，人类是专门做一个科目的，啊，专门做一个科目的。但是人跟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老百姓能想得清楚的或说得明白的，所以大家认为那个东西看不清楚，或者不了解，或者不重要。那么我们先把我们自己认为在城市中缺乏的东西我们先补回来。比如说我小时候我是见过萤火虫的，我们也玩，但是我们不做大规模的这种采集，啊，不做这种采集。我唯一第一次我见到采集的这种大规模的采集的，就是这个不是叫大规模啊，进行采集的，还是在小说中。 嗯， 金庸先生的小说中曾经做过这个，当时好像是一个令狐冲给他师妹做过一些萤火虫采集，放在床头，看上去很浪漫，像一个爱情故事。但是我们小的时候玩萤火虫是不采的，不怎么装的，最多是十只八只。 嗯， 但像这种几千万几千万的这种消费，实际上我们的社会生活已经开始对我们的自然环境构成极大的影响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考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真的是整个生物界的主宰吗？我们真的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而且它真的只是一个生物，那个物的概念吗？跟我们人完全不一样吗？其实还是有不同的。 对，而且现在涉及到的是萤火虫网上买卖哈，涉及到这种商业行为，也让我们在思考这里面是不是存在一些法律上的盲区。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国家有一位专门研究保护萤火虫的学者，他呢也是国内第一位从事萤火虫研究的博士。这个人呢是华中农业大学的植物科学院的副教授，叫傅新华。傅新华先生曾经撰写过一份报告，叫做《活体萤火虫买卖调查报告》。根据他的介绍呢，说人工繁殖的萤火虫成本是在10到20块钱啊，这样一只萤火虫，但是野外捕捉呢，成本只需要5毛钱，所以很多现在网店上售卖的这些萤火虫，表面上说是以养殖的这个人工的萤火虫，但有可能是通过某种渠道野外捕捉的，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它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也有的人认为哈，说在这种买卖的过程当中，这里面也存在着一个欺诈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一些，是不是对野生动物保护法方面呀，或者是管理上的一些法律上的漏洞，或者说盲区啊，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有这样的存在，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把动物保护主要集中在我们的珍稀的动物上，珍稀动物上，包括占有一定战略资源优势的一些动植物或者矿产上，我们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比如说我们对于动物上是分级的啊，一级的、二级的、国家级的等等等等，我们是分级的。那么这些珍贵珍稀保护动物如果或者植物一旦出现这个被这个大规模的采集，甚至于被大规模的贩卖的话，我们可以入刑法的罪的。 嗯， 我们专门有这样的罪名啊。但是对于普通的像萤火虫这样可能在自然界中几百种几千种乃至于数量都无法去核算清楚的，可以轻易能够采集到的这样的一些动物或者植物的样本啊，对于我们的法律来说现在目前确实没有规制到啊，确实没有规制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法治发展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当自然界中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自然资源可以供人类进行消费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去消费，但消费一旦到一个程度之后，它就会从一个丰富的自然资源变成一个稀缺的自然资源。 嗯， 当它变成稀缺自然资源之前，或者说在没有影响到整个生态环境之前，我希望我们的法治能够跟一步啊，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人能说清楚现在这个几千万只萤火虫对于自然环境意味着什么，但是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商业化的过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要进行规制？过去在大海中打鱼我们是不规制的，在河中打鱼我们是不规制的，现在我们都规制了，要分汛期雨期，要分相应的这个期限去打，要分这个区域去打，要分你的这种打捞的用品 来进行打造打造，不能通过爆炸呀电击的方式去做了。为什么？虽然那也是一个自然资源，数量也很大，但是你不能浪费自然资源。 嗯， 啊，这就是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法治的进步是要一步一步来的。现在既然有人关注到对于昆虫的这方面的一个保护了，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嗯，就是对于生态的认识，对于这种物种的认识，我们是在不断的提高我们这种就是对于他们的这种保护的意识的哈。另外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看，人类活动对萤火虫的种群会造成哪些影响？我们再来听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张静硕的介绍。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现在不少网店哈开始售卖这种萤火虫，然后有的商家呢也表示说，这个萤火虫他们是人工养殖的，而且呢买到萤火虫之后是要把它们进行放生，如果不放生的话，其实萤火虫的寿命也比较短，所以放生一次对于萤火虫来说也没有什么哈。您怎么看就是卖家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人类的这些活动会不会对萤火虫产生伤害或者是影响呢？ 放生啊，本来就是一个应该非常谨慎的事情。放生的这些野生动物啊，放生的包括昆虫，小的昆虫，大的一些鸟啊，或者是蛇呀，或者是鱼类啊，这些放生了的动物，有时候人们放生并不了解它的生活习性，也不了解这些野生动物对当地自然环境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可能我们认为这个动物它本来在这个笼养条件下让它回到自由，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但是呢实际上放生是要求很高的生态学的标准的。因为很多动物放生以后，第一它有可能无法生存，因为这些野生动物它的来源不清楚，你到底是饲养的还是它以前是被野外抓过，那么它有没有受过伤，受没受到身体上健康的这种影响，那么你放生以后它能不能存活，这是其一。另外的话呢，很多放生啊，它最后放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它对那个环境可能造成破坏，这外来入侵种。实际上萤火虫也有这个问题，一方面放的过程当中这些萤火虫可能无法在这个环境下生存，因为我刚才也讲到萤火虫的一种特性是什么呢，它本身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如果说你放一个不适宜它生存的环境的话，那么你可能带来的伤害，对它的伤害可能是更大的。对于放生来讲，这个事情都应该是非常非常谨慎的。可能认为这个萤火虫是可以饲养，其实可以不可以养呢，据我了解也是有一些人是去饲养的，但是呢你很难保证你所获得到的这个萤火虫的来源是饲养繁殖的。因为实际上从野外捕捉萤火虫要比这个饲养的成本要低得多。这样呢还有一些萤火虫本身呢它也是比较一些稀有的种类，有可能也对本身这个萤火虫这个物种造成一定的影响。 嗯，其实我在昨天看淘宝的时候哈，有一些就是买家他也说，比如说是快递运过来的时候，有很多萤火虫在整个的快递的过程当中，它因为环境不适应或者太热或者什么原因，在途中就已经死了很多了啊，所以这其实也是对萤火虫的一种伤害。另外，我们看到有的网友哈，像新浪网友4612这位朋友他说，为保一己私利肆意妄为，到最后萤火虫以及自然界很多的生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所以我们看其实除了这种萤火虫的活动，以前好像也办过类似的昆虫展哈，像什么蝴蝶展呀，或者是为了一时的这种效应有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展等等，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这种人类的活动对于生物和生态环境造成的这种破坏哈。黄老师您怎么看这种？ 实际上这种动物保护意识的崛起呢也是最近这些年的事情哈。我们现在看一些这种公益广告片当中，比如说一些重要的一些话语，比如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我们在看这些公益广告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目前还集中在那些真正濒危的，像刚才包华律师讲的这样，比如说大象，特别是有象牙的大象，比如说老虎，比如说这个豹子等等，这些就是真正的珍稀动物，包括熊猫，但是就是人们在逐渐走向文明的过程当中，对于那些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珍稀，但是它同样也有动物权利，就它生存权利的这样的这种生物，就是我们说的地球上的生灵，开始越来越 心存一份敬畏和我们所说的那样的一种怜惜。我们希望这个地球是一个物种丰富的地球，他们这些生灵能够跟我们一起生存，因此才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这种动物保护人士站出来哈，就是几乎说我们不要因为商业活动的这种骄纵或者滥用我们自己手中的这种能力和权力和金钱，来去满足自己的这种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种需求。那么当然话说回来哈，从目前的法律的规制来说的话呢，对于像萤火虫这样的其实是食物链最底端，而且又是这个生命非常短暂的这样的一种小小的昆虫，还远没有出现这种相关的保护的条例。那么对于它的保护实际上还是限制在一个伦理道德层面的，也就是说你做了这样的事儿不道德，我们谴责你，还只能是做到这个层面。而只要需求在，就会有精明的商人把这种需求当成一个，就把这个生物当成一个商品来进行这个销售，然后来谋取利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分成几个层面吧。你现在说能够迅速的出现一个保护萤火虫的规定或者是立法，我觉得是不现实的。我个人第一点是这个。那么从另外一点上说呢，在法律可能要缺位的情况之下，或者在一段时间里都会缺位的情况之下，你社会的宣传、科学知识的普及、道德的宣讲以及一些民间力量的这种呼吁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包括媒体、包括民间组织、包括一些个人、包括科学家等等出来去呼吁民众啊，不要去为了这样的一种我认为是一种实际上是非常短暂的一个快乐啊，甚至都不是幸福，就是快乐，就是这个时候他高兴这样一下，或者觉得自己啊一下惊艳一下，仅此而已，然后去戕害这么多的这种自然界的美丽生灵的这种生命。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需要采取一些法律以外的手段去进行一些规制的。 对，就像黄文老师刚才提到的一点哈，就是因为萤火虫它是这么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所以和那些濒危的物种啊，或者说是列入立法保护那些物种似乎放在一起不能相提并论。 相关的人他会没有危机感，他会觉得有的是，对吧？你展的人能展出几千万来，就或者多少数以百万计的这样萤火虫， 对， 有的是呢，全世界有两三千种呢，我们这儿这山坡上或者草地上有的是这个东西呢，那你担什么心呢？我抓它个十只八只，百十来只甚至上千只，那都还有大量的虫，它是虫子嘛，它繁衍的会很快的，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没有缺乏危机感的这样一种意识。 对， 而所有的东西由多到少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包括就像刚才这个张静硕博士也给我们介绍，其实在萤火虫的种群当中哈，有一部分它也算是这个濒危的野生物种，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另外为什么现在很多环保人士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更多的商家看到了这是一个商机似乎有了萤火虫这个展览之后呢，门票或者这个商业行为它的获利就会更多，这慢慢成为了一种趋势。包括刚才一个环保组织所发表的这个调查也说了，去年哈网络售卖的萤火虫只有100多万只，那么现在呢只有一年的时间就增加了10多倍，所以它是一个可能会形成一个滚雪球的这样的一个不断放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会对这样的种群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包律师， 其实刚才黄博士所说到的有一个观点我特别的关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很多的珍稀动物当年都是不是珍稀的，有的是，也是有的是的啊，但是呢，一旦发现它跟人类的生活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结合，而且能够市场化、能够商品化之后，它就会数量会急剧的下降。啊，比如说过去我们所说的昂群，过去在内外蒙大草原上是不少见的。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就我们原来所说的这个高海拔地区的藏羚羊，过去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但是为什么后来数量非常的少了？就是在于它能够商品化了。它能够商品化，人类看到它的价值，看到它的使用价值之后，它的数量会大幅度下降，啊，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任何一个动物，任何一个生物，对于人类的这样一个庞大的一个运转体系来说，其实它的数量都不够庞大。一旦我人类机器的整个运转起来之后，可以把几千万只甚至以几亿只的昆虫在分分钟之内就消化殆尽，这是人类的消费能力。但是这种消费能力对于自然界来说往往是不可逆的，一旦消费完之后再也回不到原来。如果真正的想体会在自然界中萤火虫的美的话，不是把萤火虫搬进城市，而是人走进自然。 反过来做，反而效果会更好。 对，嗯，很多人也赞同您的这种说法哈。那怎么做才是对野生动物更好的保护？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七夕刮起萤火虫热潮，是放生还是杀生？我们稍后见。 天翼四 G 送钱送流量，即日起三 G 老用户可直接开通四 G 功能，享受原有套餐优惠，最高还可获十 G 流量或等价一支付金。详情咨询10000，中国电信北京公司。阿玛尼燕少来折扣店隆重开业了，全场商品五折起。 燕少来 A 座二层青春女装闪亮登场，汇集欧时力、江南布衣、Bread and Butter、Tiny Winnie 等20余品牌，全部低至六折以下。 燕少来与您一起清凉一下。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七夕刮起萤火虫热潮，是放生还是杀生？一到夏季，各地会刮起萤火虫热潮，主题展放飞活动纷至沓来。临近七夕，网络萤火虫贩卖更是红火，在一些市民感到新奇和怀旧的同时，质疑声也随之而来。环保人士认为，萤火虫相关活动涉嫌非法捕捉野生动物，破坏生态平衡，造成外来物种入侵。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城市的活动被叫停，然而有更多萤火虫相关活动还在继续。萤火虫进城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对于动物保护的认识，我们还有哪些盲区？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评论员黄文博士，另外一位是包华律师。各地萤火虫相关活动呢，也引起了环保人士的质疑。其中呢，有一封公开信引起了大家的讨论。那这是一封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写给长沙市民的一封公开信。起因呢，是在8月7号晚上，长沙首家萤火虫主题公园开园。那么环保组织就认为呢，这项活动涉嫌非法捕捉野生动物，破坏生态平衡，外来物种威胁，引发负面的社会效应。那么这封公开信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我不去萤火虫坟墓。公开信的一经发表也是得到了不少市民的认同。那么怎么做才能算是对野生动物更好的保护呢？我们再来听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张静硕的介绍。 现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因为颁布的时间非常早啊，1989年颁布实施的，里边的名单是非常有限的。国家呢，其实呢也出台过，也修改过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有相关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在这里面呢，实际上也比较明确的一种说法呢，就是国家是保护所有的这些野生动物，还有它们的栖息环境啊，也就是生存环境、栖息地，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捕捉或者是非法的捕猎啊，或者是破坏这些野生动物。作为个人来讲，是不应该随意或者随便去大量捕捉野生动物的。那么对昆虫这方面呢，其实呢相关出台的政策呢也不是特别清晰，就是说你抓多少只萤火虫构成犯罪或者构成行政处罚，这个倒是没有一个很明确，因为最主要还是大量的昆虫啊，并没有纳入到地方或者国家级的保护名录当中。但是国家原则上是不允许个人随便的去捕捉，特别是你没有任何相关主管部门的这种批准你就去捕捉，这本身就构成了违规。大家首先应该有一个法律的意识，就是说不是说这个虫子很常见我就任意的去捕捉。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现在来看这个萤火虫有很多种类本身就已经是比较稀少或者说不是特别常见了啊，特别是人类这种光污染还有一些城市的开发导致原来比较多的一些种类现在也变得比较罕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呢也应该了解相关的知识，希望呢就是我们提高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无论是小的昆虫到大型的珍稀濒危的野生动物，它都不应该是随便的去捕捉购买。如果说以后从野生动物管理的角度，真的这个萤火虫可以达到很好的繁殖，并且它量很大，并且可以达到没有对它伤害或者破坏的这种程度的话，那么可能以后也许它能够进入一定的消费市场，但是我想这个过程可能还是比较漫长的。 嗯，因为环保人士的这种呼吁哈，现在包括长沙在内的一些城市的萤火虫的相关活动已经被叫停了。还有一些活动现场哈，已经不拿萤火虫采购去制造气氛，而改换成这种荧光粉去制造气氛了。其实对于这种生态保护，国外有一些做法还是比较不错的，包括刚才包律师提到的，我们可以不让萤火虫进城，而是我们走出去去看萤火虫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两位觉得我们公众哈，在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包括生态的认识上面，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盲区？对于像萤火虫这个相关活动的这种事情哈，以后类似的这种事情，我们应该抱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和这个猎杀大象、老虎的这些人啊，偷猎者的这个心态不同。我们就很多人抓萤火虫是理由，是因为善意的一个理由，是因为我爱它，我喜欢它，所以我把它抓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在自然界出现的一个悲剧，就是什么动物对于人类来说觉得好看、萌，给我们的一种浪漫感，什么动物就会倒霉。那么因此我觉得这种动物保护意识真的是要深入人心，它是需要从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个事情做起的，从最基知识的普及以及生活习惯的养成。我在国外的时候呢，在美国和欧洲去这个野生动物园，或者是这个他们说的那种国家公园去旅游的时候，他当地的这个就是旅游警察，就是公园警察，会非常包括一些这个重要的旅游景点，都会有非常明确的提示，看到野生动物不准投喂。看到地上落下来的任何，就是从树上或者从山顶落下来的这石块也好，包括松果或者是树枝花朵也好，禁止采集，就放在那儿，是大自然什么样你就保护什么样，你是个过客，你只不过匆匆的来一下看一下，这个自然它有它自己的运行的规律，你给它投喂还不像我们在动物园里得给动物去投这个带塑料袋的食品，治这个动物死亡，还不是这样的一例子，你哪怕给它吃就是好东西都是被禁止的，因为这样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生存能力，它不会采食哈。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如果伤害这些野生动物，让这些动物灭绝的话，其实未来不仅仅是他们会灭绝，我们迎来的就是我们的后天。 好，包律师， 我觉得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如果我们的法律对于这种擅自采集或者大肆采集、大规模采集野生动物，我说的不是濒危动物，是野生动物的行为没有相应的处罚的这样的一个规范要求的话，那么这个法律就成了景观法，就只是看一看。那么也就是说，对于这种大肆采集野生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贩卖的行为，如果我们不能够通过立法的原则、通过立法的规制来加以解决的话，在市场层面上光从道德角度去呼吁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人类的社会现在已经进入到法治社会、进入到规则的社会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也想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就是美的，把它归集起来，我认为可能不是，我们要做出我们的一个善意的解释，对于自然界生物好的解释，才能够回归社会的本源。 说到底哈，制造浪漫的氛围的方式其实也有很多种，大可不必去打扰、去伤害这些自然界的生灵。那节目最后呢，给大家播放一首《虫儿飞》。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头七这天新闻多，听我给您说一说 喝酒洗脚又唱歌，哎，伸出手来他必备捉，有关系吗？未准没有。这是一上来头七日四的新闻，给您表上一表。头一桩，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言道，就是在昨天，天津社会各界，包括咱们啊，有一位算一位吧，正在沉痛的悼念天津仓库爆炸事故当中遇难同胞向牺牲的工